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天，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除咗有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卿啊，当然呢上集都卖咗关子啦，有全国啊港澳研究会理事啦黄子谦太平绅士嘅 Gary 早晨。 Hello Gary， 各位听众好。 上集呢大家就意犹未尽，唔知买咗张高铁飞呢去到汕尾嗰度威一威啊吓。佢话喂阿O你呢讲啊， 你食咗叶海胆未啊？ 喂，仲有其他好嘢食你都唔识嘅，咁样啲马仔都好食噶，咁样咁啊嗱，有好多啊，我哋再往后慢慢分享啦。其实礼拜六节目大家都系想 happy 开心啫，轻松啲啫。嗱，仲有好多嘅景点喺即系海陆丰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咁 Gary 交俾你讲啦。 好啊，其实我喺汕尾市咧就坐车大概30分鐘到，咁就去到海豐縣嘅海城鎮。咁去到海豐咧，好得意嘅，即係一條直路，你會見到行下咧，兩邊都係紅色同埋黃色嘅，即係嗰種感覺係好強烈，即係你好似去咗 莫斯 科咁樣， 係咪啊？ 係啲樹定樓啊？係埲牆咧，所有店鋪都變曬黃色同紅色嘅。 哦， 咁點解咧？因為嗰度咧就係、是我哋叫做國家。中國共產黨有一位偉人咧，就叫彭湃。 係， 咁彭湃咧嘅故居同埋彭湃組織革命嘅地方咧，嗰度叫紅牆。 嗯， 咁而家就被譽為咧世界有兩個紅牆，一個喺莫斯科，另一個就係我哋中國嘅。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啦， 係啊，咁但係咧，我估計大家文青 feel 打卡咧就唔嚴肅嘅呢個位，應該都係大家網紅小紅書嘅一個據點嚟嘅， 幾靚我想象到咧嗰個感覺係哇，好係 啊， 好電影啊，加個 filter 一流。 唔係本身紅磚牆都係俾大家一種浪漫嘅感覺啦，好老實講，即係譬如你去到布拉格咁樣，你見到即係嗰種都係覺得啊，布拉格都係好浪漫嘅咁樣咯。 其實彭湃咧真係可以話係汕尾。嘅英雄人物嚟嘅，即 係 海陸豐都認為係最傑出嘅人嚟嘅，即係喺我哋特別近代史咧， 一個政治家啦， 無人不識，可以咁講。所以成個海豐咧，基本上用咗澎湃呢個主題咧，就激活咗全國嘅旅遊業啦。 係， 因為紅色旅遊大家明啦，即係喺內地好流行嘅。 係， 即使年青人咧都覺得要尋根，了解翻國家係點樣嚟嘅。特別係近代中國。 係， 咁所以好多外邊嘅人咧，就係為咗去睇澎湃。嘅故居同埋呢个红墙嘅地方，但系对于我嚟讲咧，我最大嘅感触系啲乜咧？就系、是、其实好细个咧，我就集邮嘅，咁我原来嗰啲乡下啲朋友咧，就俾一套澎湃嘅首日封同埋纪念邮票俾我，我到今日都储存住嘅。但我從來都唔知道原來係咁偉大嘅人物嚟嘅，即係毛澤東當時咧就係話佢係中國農民大王，即係點解咧？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富家子弟，喺海豐咧係有田有地，咁但係結果咧，因為佢覺得要解放農民嘅生活咧，就去開始研究社會主義啦。咁佢1896年出生嘅， 係 咁啊十零歲咧就考到日本嘅早稻田大學， 哦， 咁就主修政治學， 係， 然後1921年咧就喺日本翻嚟國家。首先就翻翻自己故居就係海豐，咁、就喺1921年咧就開始組織革命啦。 係， 咁其實佢係一個本身著西裝打呔嘅人嚟，咁啊結果就變咗農民啦，即係戴住草帽啊，著住農民嘅服飾啊咁樣，咁、就開始推動農民革命。咁中央電視台咧亦都為咗澎湃咧 做咗30集嘅节目。 嗯， 我自己都睇紧啦，因为翻完乡下之后， 我就系知道哇咁熟书，应该都系近排 study 紧啦，或者可能真系好叻嘅 Gary， 即系每次上嚟做节目都预备充足嘅功课，多谢晒你。 冇 嘢，唔该 ，thank you。 但系我好想提咧，就系话其实好值得去参观呢个博物馆。 嗯， 咁认识翻其实广东咧其实同我哋近代中国嘅发展有好深嘅渊源。咁汕尾海丰咧都系大家值得去。 系，我举手先吓。听众朋友，呢个馆应该系要收费嘅吓，不过都系有限嘅钱嚟嘅，咁所以呢个都要了解翻啦吓。 唔系，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收费景点都要讲翻收费嘅。 同埋最重要就系咧，好多时候我哋而家去旅行咧， 系 其实有少少改变嘅，即系唔系净系跟团噶嘛。而家好兴我哋叫做自由行啊嘛。喺透过自由行里面，我哋除咗可以拣自己中意食啲乜嘢啦，仲要可以去到好多唔同嘅文化产业里面，甚至去到睇唔同当地嘅一啲文化历史嘛。我自己觉得就系、最紧要就系咁样，所以。透过你啱啱所讲咧，去唔同嘅博物馆里面，真系认识到嗰度嘅一啲历史文化，系啦。最重要咧，啱啱嚟紧会讲啦，我知道就系讲点样可以透过文化变成一个产业化嘅发展咧，带动一个新嘅经济。我自己觉得呢一个将会系成个中国啦，甚至可能香港未来一个新嘅发展。 即系你头先咧讲譬如红色旅游咧，我哋都想透过本节目咧探索多少少，因为好老实讲，即系可能对于香港嘅听众朋友，依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可能都比较崭新啲。 系， 不如你又喺呢方面多讲少少好。 其实咧旅遊可以好多種顏色，有紅色啦，有綠色啦，有藍色啦，即係藍色就玩水啦，綠色行山啦，紅色就係尋根國家歷史啦。咁其實頭先 PC 講到咧旅遊同文化結合咧，其實我都有個心願好想做到，就係話能唔能夠有一張灣區嘅文化旅遊地圖啊？嗰張地圖係咩咧？即係話基本上大家揸喺手咧，或者上網你一撳咧。你就知道成個灣區究竟有幾多旅遊嘅資源咧？ 哇， 係啦， 好好啊！ 而家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每一個城市都有少少割裂啊，即係話如果我要揾佛山，我就要去佛山嗰邊去揾資源；我要去深圳就要深圳度揾，就冇一個網站咧係可以我一做規劃咧就知道曬禮拜六日。有啲咩演唱會，有啲乜嘢展覽？ 咦，我做緊喎呢個， 呢個好重要， 呢 個 反而我 仲 揾緊方法搞緊， 呢個真係好重要。 即係呢個可能你搞係搞緊香港嗰部件啦。 唔係啊，其實係 成個灣區， 其實係一個銷售系統，你裡面其實應該有個最大嘅數據可以做到呢啲嘢。 因為好似回應翻頭先 Gary 咁樣講，譬如我去到廣州旅遊局咁喺個小程序嗰個 search， 你就得廣州嘅資訊咯，你就接觸唔到珠海嘅資訊咯。譬如早排我。珠海多啲活躍嘅，咁我想 search 珠海嘅資訊，咁但我唔係成晚都留喺珠海，你知而家好快噶嘛，即係可以過翻澳門又得，我去中山又得，咁然後咧你喺珠海嘅時候咧又 search 唔到中山嗰啲嘢喎，中山又未必 search 到珠海嗰啲嘢， 所以 先咁 講，唔係每樣都係嘅，即係例如我哋一見到咧一啲電影數據咧，其實有啲 apps 已經出咗嚟啦，基本上因為成個銷售系統可能都係透過一兩個 apps 所以。睇到嘅，咁所以佢就可以做到呢個產業化啦，係啦。咁但係除咗呢樣之外，我哋講緊啱啱講啦，阿展有講就係講緊嗰個演唱會啊，唔同嘅文化節目啊，例如可能我哋表演藝術裡面唔同嘅舞蹈啊，因為透過呢一啲大數據，或者透過我哋原來票務喺香港買到灣區飛，喺灣區又買到香港飛，甚至講緊唔同嘅省份都可以買到香港飛嘅話，咁呢一個互聯互通。就唔同啦。 嗱，我又調翻轉咁講啦，即係譬如我哋香港呢個月就係藝術三月啦嘛。係 啊。 嗱，譬如藝術三月裏面好多精彩活動嘅，譬如你話金融雕塑展，譬如 Complex Con，譬如 Art Basel。咁究竟灣區城市其他嘅市民又知唔知道香港有藝術三月咧？ 我相信藝術節咧，大家都知嘅。但系咧，要嚟到香港買飛咧，其實唔算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尤其是我哋喺疫情睇到咧，買飛未係最重要。當你買完張飛咧，出咗可能有啲問題啦，要退飛咧。 係相對地咧，因為我哋而家嘅數字系統咧，又真係未同國內可以有一個對接啦。咁所以你會見到，淨係講唔好講對接啊，就係講香港退飛，可能都要等幾個月啦。 即係好簡單，譬如你哋頭先講到 Abasso 咁樣，永遠都係download 咗喺其中一個 app 嗰度，輸入咗喺你嘅手機入場嘅時候，就喺嗰個嘅儲存個 wallet 嗰度先 show 到出嚟。 係啊， 咁但係另一個系統又唔同喎，可能法國五月嘅時候又用另一個售票嘅系統嘅喎。 係啊， 咁跟住頭先你譬如講到金融個雕塑展，如果真係要 ticket e ticket 先入到去，我肯定係用緊另一個嘅系統嘅，因為嗰個係康文署嘅活動，可能康文署又有另一個 system， 七攬有另一個系統啦。 Exactly 係咪先？ 不過咧，我覺得你哋做呢個節目咧，本身就想解決呢個問題嘅，即係話你可以持續地起碼俾香港人認識咧，即係灣區仲有 啲咩活動啦， 其他資源啦。咁但係我覺得如果能夠做到一張地圖或者一個系統咧，咁我哋嘅潛力咧，即係文體旅啊，即係就真係爆發起嚟。 冇錯，啱啱講啊，藍色路線、綠色路線、紅色路線，其實大家可能成日都會講，哇，星期六有咩活動，星期日有咩活動，我諗唔到拍拖去邊度啊，諗唔到。可能透過呢個地圖，你隨時撳，原來我哋可以去呢度。 係啊，同埋與此同時咧，頭先Gary講得好好，個文體旅啦，都未講個體。 系啊， 體育嘅項目有好寬好廣，我都知道有香港某一啲嘅球場都係即係行動基金啦，去負責。譬如之前譬如 Jimmy Butler 咁嚟到香港啦，即係好多 NBA 嘅球星嚟到，可能同啲叫做相對低收入家庭嘅小朋友去一齊去打下籃球。我幾欣賞咧，就係啲 NBA 嘅球星咧，去到打街場咧都唔錫身啊，因為佢對於佢哋嚟講，喂，我隻手都好重要，但佢繼續喺啟業嘅籃球場嗰度繼續入樽咯，好肆意咁樣。哇，我覺得好 impress 嘅嗰個 moment。咁嗱，我扯遠少少講，除咗褒獎嗰個場地之外，就係、是、其實咧，每年暑假即係 NBA off season 都有好多球星嚟到香港，以至去到灣區嘅城市，譬如Eric Gordon 又會去到澳門啦咁樣。譬如之前嘅前球星早兩個禮拜咁啊 ，D Ray 又去咗沙田嗰度出活動啊咁樣咁。你会发觉，喂，其实呢个产业链嚟嘅，即系我哋喺度谂紧足球嘅世界，譬如迪比亚路嚟香港啊，或者之前托迪嚟香港，可以咁多人去睇翻，其实啲球星退咗役咧，我哋都觉得好好睇噶。你唔需要成日俾 Steph Curry 我睇噶，其实奥尼尔我都好中意睇噶。跟住一啲退咗役嘅球星，譬如 Gary Payton 嚟香港，我哋都会想睇。呢啲系属于我哋成长嘅青春嚟噶，系咪先？咁譬如你倾到波神米高佐敦嚟。我估咧，你成个启业个篮球场个友爱村篮球场咧，条人龙咧排到出九龙噶啦，喺屯门真的米高佐敦。如果你倾到嘅话，即系我哋成日喺度净系定义喺度，喂 ，Taylor Swift， 我觉得倾到就倾 ，Taylor Swift， 我哋仲有其他腿可以走路噶嘛？即系我睇法系咁啦。你睇法 有冇任务嚟啊？ 其实阿 O 咧，你讲呢一样嘢，我觉得个重心系乜咧？就系其实我哋活化球场嗰个经验话俾我哋听咧，其实香港系唔缺地方嘅。但系譬如我哋有好多街场嘅场景咧，佢已经老化咗啦，破落咗啦。但系如果你揾到艺术家或者一啲有创意意念嘅年青人。真係可以重新用文化藝術咧，去包裝一個體育設施咧，咁佢文體結合咧個力量就嚟㗎啦。 係， 咁其實點樣會帶埋旅遊咧？我都記得當時啟業運動場活化咗之後咧，中國旅遊雜誌第一時間嚟。就話嚟影相，擠落去俾全國嘅旅客去睇，就話嚟香港咧可以去呢個球場度打卡。咁其實呢種都叫旅遊啦。咁另外咧就 拍電影啦，跟住 係啦，電影啦，電視劇集啦， 電視劇集 係啊，仲有唔同嘅品牌喺嗰度做宣傳推廣啦，社區公益嘅活動啦。所以我哋所講嘅就係話點樣用文化藝術嘅手段去激活。 傳媒杯都喺啟業打嘅，原來上屆我印象之中，因為我都有落場打，即係多謝曬你嘅場地。 所以大家諗下咧，即係嗱呢個又係我有一個小心願啦，又要特別要靠個 PC 幫我實現啦。咁就係話我哋香港有十八區嘅，其實十八區裏邊點樣可以區區有藝術，區區有體育，但係講緊咧係體育同藝術結合到咧有一啲場景。是十八區都唔同嘅。 其實我好想再分享多一樣嘢俾你嘅，即係其實你話要康文署鬆手咧，其實有一定嘅難度嘅。但係咧，係咪學校可唔可以鬆手咧？我就覺得係可以傾嘅。咁即係例如係講緊我哋嘅校本政策啦，係咪可以鬆到學校？即係而家我所知咧， 就透過教育局同埋呢個文體寮局咧，有個計劃就係俾啲團體可以租用學校啦。但我真心覺得而家面對緊嘅問題就係一啲保險上嘅問題，令到呢件事嘅計劃咧個成效唔算好高。但係如果我哋商業介入咗入去間學校裡面，大家可以建立一個合作嘅模式，商業可以為到間學校去提供到可能係保險啊、清潔啊等等嘅嘢，係咪有更多開放嘅空間俾市民咧？呢個就係一個地區特色啦，可以發展到。 其實啊 ，PC 你講呢樣嘢咧，內地都做咗一段幾長嘅時間。 嗯、 因為當年早喺十幾年前咧，我喺上海都生活咗兩年嘅、嗯。我好記得我夜晚同啲朋友打波咧，就係、是、入學校打。係啦，因為當時即係國家到今日都係有政策啦，就係話學校咧係要開放 社區設施啊， 鼓勵啲人做運動，唔好浪費咗個資源。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呢一樣嘢喺香港可唔可以成熟地推行呢，就真係睇下我哋點樣去推敲下呢一件事。 係啊，冇錯。咁啊，睇下我哋呢個營動香港體育基金嘅創辦人啦，馮謙先生啊，睇下點樣可以帶領到啦成個活動嘅進程啦，以至可以將文體旅三者咧有機會結合埋一齊啦。咁啊，邀請多唔同，其實頭先都狹隘咗啦，就係、是、講 NBA 嘅球星，其實 CBA 好多球星都好值得睇、 嗯。 你諗下，易建聯咁樣又打過 NBA， 又可以嚟到香港。咁样献下技咁样。 最近我哋新加入我哋营动香港体育基金嘅大事就系马贝利啦， 系啊 ，Marry 啦，咁啊会 专才通噶嘛 ，CBA 啦，系啦，佢都会再嚟香港啦， 系啊，咁啊到时我哋又再请啊，如果叫埋马贝利上嚟我哋节目嗰度倾下计都得，好多谢 Gary 今集 ，thank you，thank you。 扮晒嘢落地，用少女特技当过去，随时离家出走，我再次青春期。I'm gonna play， 送我一夜写你，厮杀要跟机，一拍出窗凌空飞驰，粉红色 hoodie， 几时并准夜巡视，飞檐走壁留恋城市，怀持无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垃圾收费先行先试计划下星期一实施。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过去一段时间听到社会对计划有很多意见和声音，计划推行将会影响和覆盖社会所有人，所以需要谨慎小心去设计和推行。 谢展环话：今届政府重视市民心声，先行先试计划嘅目的系试验正式推行计划嘅时候，唔同环节会唔会遇到问题，以及点样处理，亦都要了解参与者嘅感受，包括市民、管理人员、前线清洁工、餐饮业从业员等。香港和内地大湾区公务员交流协作项目，第一批十个香港公务员去年年底获安排到深圳不同政府部门、前海合作区管理局、河套科创园区等，就地区治理、城市规划、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交流。规划处高级城市规划师陈雪莹获安排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他说双方办事模式各有优点，可以互相借镜。交流期间，他亦都有向内地管理人员分享香港规划行人天桥连接系统的经验。本港人口持续老化，以老护老的情况越来越多，较年长的照顾者既要照顾更年长的长者，亦都要照顾自己生活，身心负担不轻。香港妇女中心协会单位主管邱子慧说，日间照顾服务非常重要，但是在名额和时间上服务都未够到位，不少全职工作的打工仔女很难准时在下午五点之前接回长者。他认为如果要做到居家安老，政府需要加强对照顾者的支援。社署说，现在全港一共有十间受社署资助的指定长者日间护理中心或者单位提供延长时间服务，社署会继续在新落成的资助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增设指定延长时间服务名额，配合长者和照顾者的需要。美国总统拜登说，下星期到巴尔的摩视察马里兰州州长摩尔同行。白宫方面未有详细说明视察的具体时间和安排。巴尔的摩大桥日前被货船撞击之后倒塌，美国东岸最大型起重装置已经运抵巴尔的摩，协助清理残骸。交通部应州政府要求调拨$6,000,000资金，作为重建大桥和重开巴尔的摩港口所需的数以十亿计美元资金的第一部分。有联邦官员较早时向州议员透露，清理和重建桥梁至少需要$20亿。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候选包括。 周恩婷， 我怕我一番沉着，活力会要直上。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四月 哇，好音乐。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他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说 食烟同中风有好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嘅人差唔多。健康最紧要，为咗自己同屋企人，我唔会再食烟噶啦。即刻打1833183戒烟啦！ 总之一化完妆呢，即係拍戏啊，就咩化完妆嗰阵啱啱入行嗰阵呢，都係自己正即係化完妆去睇出面冇人行坐咗喺度。唔会同人去周围去 social 啊，倾偈啊，咁静啲啊，冇咁 social 啊，咁冇咁鍾意讲嘢嗰种人囉。Hello， 我係关礼杰，佢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正在举行的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2024，正选亮点包括特别展区艺聚空间、同策展角落，以及于展会现场同全城各地举行的丰富艺术项目。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人人买衫，唔通人人都识拣买咩衫嚟着咩？ 点解会有咁多人净系搭嗰啲最劲嘅 logo 上身呢？其实系因为佢唔识点样去欣赏一件衫何为好同唔好。咁但系佢又要话俾人知，喂，我都识啲嘢嘅。最折衷、最方便嘅方法就系将一个最大嘅 logo 搭喺 摆上身度先。 系啦，就话俾你知，嗱，我都识呢个牌子啊，咁样。咁但系其实你唔系真系识咯。 点样去欣赏一件衫，原来都可以显示你嘅个人修为。留意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翻到嚟咧，我想同你讲下咧，我复活节咧要面对一个比较沉重嘅情况，就系咧我要换证啦，系啦。但咧呢个沉重 咁咪换咯， 系啦。点解会沉重？其实唔沉重嘅，我自己觉得咧好简单添啊。 系， 但系我就会有啲惊，同埋有啲担心，就系、是、担心抽唔到呢一个港车北上嘅配额。 哦， 因为系咁嘅。其实咧，我啱啱咧今句咧就到期啦，呢、這个港车北上。咁所以咧，趁30日前咧，其实就要咧去登记咗重新抽签呢个港车北上啊、 嗯。明白，明白。 咁抽完之后咧。然之后，咁当然好好啦，抽中咗个配额啦， 系啊， 系啊，咁然之后咧， 即系每次都要抽一嘢， 系啦，其实你每一次约满咧、哦，其实你都即系你都要去再重新抽签嘅， 系系， 咁抽签完之后咧，你就可以经翻以往嘅程序。咁、就做返例如係驗車啊，然之后买保险啊，同埋做上网呢，即係做返一啲注册嘅情况。 系系， 但今年呢有特别啊！ 嗯， 我架车咧豁免咗验车 吓，点解嘅？可以唔使验中检啊？ 系啊，点解嘅？系啦，呢个新政策嚟嘅，啱、啱推出嘅。 系 咁就系咧，你嘅车如果符合一个年龄嘅时，即系嗰个车龄咧，佢、系可以豁免咧一年验车。 哦， 系啊，所以咧我系直接 你系点样豁免咧？因为你架车够新， 我 架车够 新啊嘛，系咁同埋加上电动车啊嘛，咁所以咧讲紧我哋只需要啱啱攞咗个登记啦，即係你抽到签啦，然之后佢会俾个日期你，你要上载返晒你啲牌簿啊，跟住内地驾驶执照啊，香港身份证同内地身份证之后呢，佢就话俾你知，喂，你豁免咗嗰个验车，然之后你只需要买埋份交强检呢同埋份保险呢，你就可以啦。 哦，咁几好喎、啊、其实都。 好好啊。 係啊，我觉得呢一、这个都系几便捷到大家啦，便捷到大家去叫做喺湾区嗰度可以自驾游啦。咁、与此同时就系、是、都可以同你倾下，即系嗱，你同我都系揸电能车啦。啊，你而家揸咗一段时间啦，我都揸咗一段时间咧。嗱，我今日就唔系 focus 想喺插电。你觉得咧电能车系咪一个 device 咧？即系讲紧好似一部手机咁样。意思系乜嘢咧？就系、是、 个电会唔会越嚟越少啊？ 系啦，你慢慢越嚟越少，咁你一系就翻去厂嗰度换嚿大电。如果唔系咧，要么你就可能真系揸四五年，跟住就已经要 resell 翻出去，或者你换个架新车咯。即系好似你换电话咁啊，你电话真系有个寿命、就是，就系诶，当然有啲朋友就好长情嘅，某啲牌子嘅第六代咧一路沿用至今嘅，可以咁样做嘅。咁但系更加多朋友，譬如系即系 A 字头嗰作业制式咧。就真係好鍾意換電話，因為隨住啲鏡頭唔同佢又換下、嗯、因為我知道呢安卓啊安卓嗰作業制式㗎唔同牌子呢嘅電話呢啊我嗰啲朋友又幾鍾意換機喎、啊、反而呢我哋呢邊 I 字頭嗰作業制式嗰個系統呢我哋就會黏度高啲㗎喎 ,sticky 啲就算我哋換都會換嘅但就換返同款囉。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係睇嗰個自己應用嘅模式嘅時候佢嗰個流暢程度啦，會唔會有其他嘅情況咧？ 嗱，頭先係手機嘅情況啦，你覺得電能車嘅推演啦，會唔會都有機會？其實四五年貨仔到，大家又換架新車，四五年貨仔到， 我估同個 budget 有關嘅，即係例如我哋而家內地車喺我哋個市場裏面究竟咩價錢啦？即係嚟緊而家仲有個一換一嘅計劃嘅時候，我哋相對好似仲有個折扣優惠噶嘛，即係有個折扣優惠，但係比以前少咗嘅。咁我哋有冇誘因大家會唔會再去選擇去買個第二架車咧？咁呢個係第一個。咁第二個咧就係換電。將來換夠電究竟幾多錢？係 啊， 喂，如果換夠電，其實可能平嘅平得好緊要嘅話，或者好優惠嘅話，咁大家可能就會有一個誘因，我其實換電都得啦，係啦。咁你而家見到其實啲車嘅 update 咧，全部都自動化噶嘛， 係啊。 其實制式其實 keep 住 update 嘅，咁即係個電需要更換啫。係 啊。 咁所以呢一個都係睇大家使用嘅情況，會唔會有一個誘因吸引到大家去點樣使用，或者未來點樣換法嘅？ 同埋即係講緊依家好多國產嘅電能車，其實都用緊刀片電池啦。咁究竟電池可唔可以成嚿好似我哋嗰啲？平時啲乾電咁樣成嚿換咧咁樣，咁呢個如果可以咁樣做到咧，你架車又好揸得耐啲， 係啦。因為我而家嘅車咧，其實官宣咧係430公里啦，咁然之後咧，而家我見到我架車係2022年嘅車啦，而家講緊2024年咧係可以去到500多公里喎， 出奇噶，其實特別即係有更加多國產嘅車款，佢個標榜個續航力。或者个续航距离都几夸张，即系你夸张到一个点系，哇，真系可以咁 sustainable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佢依家估算出嚟嘅时间或者个距离同佢真实嘅，到时你要先知啊，即系佢话自己可以跑到4亿公里咁先算啦。咁你都要跑到四亿，你先知道佢得或者唔得㗎嘛。咁要啲时间去验证下啦。即係我自己觉得係咁啦。 不过我自己另外觉得随住成个汽车市场嘅改变緊啦。即係例如我哋而家由油车或者再转做油电车然之后讲緊而家电车其实仲有一个叫做氢能车嘛。 係啊。 咁呢个发展都会有影响大家换车嘅。 会啊。即係究竟加氢站会系点样发酵咧？喺内地方面，嗱，依家咧喺氢能方面咧，内地就好想去推行。不过咧，氢能咧有三个方位咧，都系有啲难度嘅。咁咁啱有一间上市公司就有做开氢能嘅汽车嘅研发啦。内地三样嘢啦，运送氢能究竟点样可以安全运送啦？第二个再氢点喺边度啦？安唔安全啦？第三氢嘅浓度要系几多啦？ 冇错。 呢三大範疇咧都有啲問題，暫時未可以理順到嘅。但係當理順到嘅時候咧，全興嘅年代，電能車會唔會係一個過渡咧？嗱，大家都打個問號嘅。 係啊， 係啦，咁啊， 因為我知道咧，香港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咧都試緊㗎啦，即係例如係遲啲會有一啲 輕能巴士啦， 輕能巴士啦，包括鐵路啦，都會做一啲測試啦，甚至講緊一啲燃油嘅供應商都試緊有啲充氢嘅站啦，其實都見到興建緊，甚至做緊一啲實驗嘅。咁呢啲都可能係講緊充斥住一啲新嘅發展會喺香港。 冇錯啊，咁啊睇下科技點樣推演啦。咁啊翻到灣區自駕遊咧，多謝 PC 頭先俾咗一個update 嘅資訊我哋啦。 笑未离开。

咁 confuse 啲咩呢，就係而家港車不上嘛，揸車係唔飲得酒嘅， 係啊， 所以呢我就直住串燒都冇得飲，咁你幾時呢，就係唯有買返去酒店囉， 係即係可能即係食夜宵嘅時候十點幾，咁你咪飲囉，自己同屋企人，咁、啊、你第二朝你唔係晨早開車，你可能講緊晏晝時分開車，咁你就一定唔會酒駕， 冇錯，但我覺得呢係值得試 嘅， 但當然我唔係主張大家去飲酒啦，其實係因為我覺得個味道係有分別嘅，咁但係當然又可以再講下，而家有啲叫零度啤酒， 係啊，即係叫你無酒精都可以過到啤酒癮囉， 所以你發現原來嗰陣係一陣味嚟嘅，一個只係一陣 味好似醬香型咖啡咁樣咯，即係我唔講佢嘅品牌啊，即係咁你嗰個醬香型都係香精嚟嘅啫，佢唔涉及任何酒精成分噶嘛，即係嗰個咖啡啊，全國銷售嗰、那個嗱，延伸閱讀咧，想同你講下咧，呢、這個代駕，因為咧我喺內地特別係珠海咧，我都用得幾多次數啦，呢、這個代駕，咁咧嗰個代駕小哥咧就會攞佢嗰架電動單車嚟到你架車嗰度啦，你實未試過噶啦， 我未啊， 你唔係走。酒精人嚟噶，我就係酒精人， 同埋我唔 係 好容許佢掂，係 啦， 掂架車嘅。 嗱，我冇乜所謂啦，最緊要唔犯法就得啦。所以我就揾咗代客駕駛。咁嗰啲代駕嘅體驗係點？我可以第一身同你分享。 好啊。 咁嗰個代駕小哥咧就嚟到，咁就話啊，你架車咁樣，咁你又要首先同佢講咧，因為佢哋開嗰個軚咧，同你平時開嗰個軚唔同啊嘛。係 啦。 因為我哋港車北上啦，咁你要慢慢教少少佢嘅。咁如果你係架車咧係比較容易開。嗰啲咧，咁佢又會了解得到啦。咁咧，佢嗰架咧，電嘅單車咧，就接埋咗嘅。 嗯， 咁就擺喺你嘅車尾箱。 係。 咁咧，佢好好噶，佢會鋪咗一張墊先。 係。 佢驚佢架電單車污糟， 整污糟咗。 咁佢一嘢行咗出嚟先。係。咁你就慢慢咁樣整摺疊好，跟住就將佢個頭盔都擺低，跟住就話你去邊啊？咁就會成程幫你。揸去你嗰個駕駛地方，咁咧完成咗咧，咁你又網上繳款啦，跟住滿意度好高，跟住佢先慢慢喺你個車尾箱搬翻佢架車，咁佢就用翻嗰個電動嘅單車就離開咯。 嗯， 我覺得呢啲服務或者 service 係好貼心，同埋真係做到以人為本咯。因為有陣時咧，內地應酬嘅文化咧，你唔知噶。你冇得話自己冇飲酒或者唔想飲就得㗎、你都好多領導會兩杯到肚就一定要你飲啦，呢個第一。第二嗰樣嘢就係內地好多菜肴呢都加入酒去煮嘅，其實都即係好多醉蝦啊、醉雞啊嗰啲呢，黃酒煮乜黃酒煮乜呢，好濃㗎嗰啲酒精，你 feel 到喂嗰啲黃酒煮乜黃酒煮乜呢。 我突然間好想同你分享呢一個食次嘅一種經驗啊！ 好好好， 係啊，就係你啱啱講到咧，內地有好多餸肴啦，都係講緊佢會落啲酒精落去。你有冇試過咧？喺呢個羹咧，即係次嗰度咧， 係 倒一杯白酒落去。 我冇喎，冇喎， 你下次試下 係咪？唔係，不過我只能食仿次嘅啫。 係 我呢一樣次啱嘅，呢樣嘢我戒咗好耐。 其實唔係嗰個次嘅，係嗰個芡，即係某程度嗰個芡啦、湯啦，係加嗰個酒落去咧，係會令到嗰個味咧突然間掉咗出嚟。 哦 系啊，你下次试下， 好好 但唔使加晒一杯嘅，你开头点少少，即系倒少少落去 feel 下先。 系，所以都几得意嘅一个体验。咁所以亦都奉劝啦，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你唔好以为，喺香港嘅饮两杯都可以揸到车唔超标咁样。我哋自己嘅建议咧，都系大家喺香港饮咗酒都唔好揸车啦。咁当然你话喂，即系俗称嘅吹波仔唔过咁样，咁又 OK。咁但系内地咧就直情系一杯都唔得嘅。 系，佢好清晰嘅，嗰、那个叫酒驾，即系酒驾嘅意思，即系你饮咗酒之后就唔可以驾驶，跟住你讲紧，无论系你饮咗几多，酒驾就系唔可以驾驶。 系啦，咁有罚则啦，我只能够讲。咁如果你话翻到去开心玩，咁你唔想遇到罚则嘅时候，就可以用下阿 O 头先提供嘅一啲嘅方法啦。就係話有代客駕駛，咁你就用嗰啲方法咯。咁守規合法都好基本啦。 但你個 Apps 有冇啲乜嘢特別啊？要 download 嘅時候 冇噶。你喺你平時嗰啲外賣平台都有呢個服務嘅。 嗯， 外賣平台係因為外賣平台嗰、那個外賣平台乜都做到噶嘛。你知道，即係譬如你喺大陸喺內地發燒咁樣先算啦。咁你可能想買啲成藥嚟食啦。咁香港好方便噶嘛，買成藥，譬如便利店會買得到，或者嗰啲連鎖式嘅藥房你買得到。咁內地買成藥就唔係咁容易嘅，特別係西成藥。 咁但係有機會呢啲平台都會合法地買得到。 其實都可以將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喺內地如果你要睇醫生咧、嗯，其實係有啲啲嚟同香港唔同嘅。 係啊， 係 啊。 不過嗰啲又係用多啲嘅 airtime 啊、嗯，即係漫長嘅廣播時間再同大家分享。咁冇緊要嘅，咁你聽住呢個節目咪慢慢學識咯。有陣時候我哋都會有口誤嘅，我哋都會講錯嘅。咁啊，聽眾朋友都多多包涵啦。咁啊，因為有好多嘢今日發生嘅，同下個禮拜發生又唔一樣啦。咁、 啊、 譬如下個禮拜發生嘅嘢，同再接住兩個禮拜發生嘅嘢，可能亦都唔一樣啦。咁、 嗯、 所以我哋都要與時並進，或者就算我哋有啲講錯咗嘅嘢，都係希望大家包涵，或者大家可以 update 下我哋啦，喺社交平台。係 啊，你見呢個港車北上真係幾個月就有一個新嘅方案㗎啦。 冇錯冇錯，咁啊多謝我嘅好拍檔 PC 司長慶，多謝你，拜拜， 多謝曬，拜拜。 Cause I'm gonna be the one gotta get over it. Cause I'm gonna be my baby.